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爸，少抽点烟吧，妞妞换下来的衣服全是烟味儿。 爷爷，书上说吸烟有害健康。 烟草依赖是一种慢性疾病，烟草危害是世界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，吸烟和二手烟暴露严重危害人类健康。 5月31号世界无烟日，经典九六九公益主张，爱从改变一个习惯开始。欢迎收听九六九听资讯，我是李科。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。我国15名航天员首次在沙漠地域进行为期19天的野外生存训练，近日训练在巴丹吉林沙漠圆满结束。我国内地首针预防宫颈癌的9价 HPV 疫苗将于5月30号在海南博鳌超级医院和穆家医疗中心接种，可接种年龄段为16岁至26岁，目前三针套餐价格为5800元。北京警方近日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，经查涉案公司17家，查获公民个人信息记录1000余万条，刑拘138人。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。法国总统马克龙改革新政引发民众不满，超过60家工会、政党以及协会团体在数10个城市联合发起游行示威活动。普京谈俄日争议领土问题表示，通过在南千岛群岛展开联合经济活动和双边关系发展，双方可能签署和平条约。再来关注一组文化演出方面的消息。人教社回应文天祥被从教科书中删除传闻，表示统编初中历史教材7年级下册专门介绍了文天祥事迹。国家大剧院原创中国史诗歌剧《长征》将于6月28号到7月3号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上演。本剧根据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真实历史改编，以现实主义手法忠实地再现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艰苦过程，歌颂了中国工农红军为信仰而奋斗牺牲的崇高理想信念，并以此缅怀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。好的，听众朋友，这一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就是这样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放慢生活的脚步，远离城市的喧嚣，音乐穿越时空，经典永不褪色。经典九六九，越来越动听。 这城市中断联系，在一个人的途上，突然不会怪我不回信息，路灯不会问我有问题怎么处理，让我在我的人生里消失，把来历都忘记，什么关系都没关系，只有空气不用珍惜，暂时跟这个世界保持安静的距离，热闹容易难得孤寂，我才舍不得问自己，从哪里来又要往哪里去，难得和这城市中断联系。 己，喘口气，不用那么有出息，难得在人挤的夹缝里找到空隙，让我慢条斯理无所事事，把时间都忘记，什么关系都没关系，只有空气不用珍惜，暂时跟这个世界保持安静的距离，热闹容易难得孤寂，我才舍不得问自己，从哪里来又要往哪里去，总是有太多事需要顾及， 有的人宁可被误解，但是也觉得不需要被人了解，和这个世界和某些人群保持一定的距离，可能这样会让自己获得一种安全感吧。阿令，我们刚听到的就是他2014年的一首歌《难得孤寂》。你正在收听到的是经典969为你带来的越来越动听，我是李科。你又是怎么样处理孤独的呢？欢迎关注经典969微信公众号留言给我，当然也可以加入到969粉丝群来和大家一起畅聊。接下来分享到来自许巍，像风一样自由。 Good.

每根手指的力量，谱写动听和谐乐章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